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明天未来生活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黑暗中点燃一盏油灯，不仅能照耀个人，亦能照亮整个世界。 为他人燃起一盏灯，奉献一点点，也许就能助他照亮整个人生。 世界之大，万物生灵，而我们存活于此，只因有爱不可辜负。 听众朋友们，丈夫贵奸计，其独善一生，携手你我奉献，让世间更加美好。 我们心系身边每个需要帮助之处，为了传递爱与温暖，我们相聚于此。欢迎来到北语广播公益类首秀大爱有声，我是主播周平， 我是主播黄琪琪。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组数据显示，随着中国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快速增多，独居孤寡的空巢老人也正以前所未的速度增长。有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中国城镇空巢老人比例由42%上升至54%，农村由37.9%上升到45.6%。2013年，中国空巢老人人口超过1亿。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陆续进入老年，2030年中国空巢老人数将增加到2亿多，占到老人总数的90%。今天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这一严峻的社会现象——空巢老人。 现象的造成似乎是社会发展之必然。以前传统的中国家庭结构还是儿子要负责父母的养老，而这种结构正在逐渐瓦解。现在因为许多子女婚后拥有自己的住房，与老人分开居住，以及大批农民工离乡，使一些老人成为空巢老人。此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实行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对减缓了。现在好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比较多的也就是2个孩子，这些孩子成年后离开家乡另组新的家庭，也容易造成空巢老人这一现象。 过去四世同堂的家庭模式为老有所养提供了家庭保障，而随着人口流动加快，居民住房条件改善以及民众家庭观念逐渐转变，儿女满堂子孙绕膝的传统生活习俗在中国越来越显见，家庭养老的功能也越发有限。 空巢老人罗婆婆说， 女儿一家人一个月最多能来看望我们一次，女婿也是独生子，亲家那边也要照顾到。况且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工作压力也大，不能勉强。目前这位罗婆婆与她67岁的老伴身体尚且硬朗，两人每月的4000多元养老金也足以维持日常生活，空巢尚未带来实际的困扰。 相比之下，北京东城区一位李老太，她的晚年生活就显得有些凄凉。76岁的李老太身患2种慢性病，2年前行动不便后，最基本的吃喝都成了棘手问题。她说，社区曾经有专门为老人开设的小饭桌，后来由于用餐老人越来越少，小饭桌没多久就取消了，现在只能靠女儿每周末过来帮忙做顿饭，或带来够吃一周的包子饺子。李老太说，女儿也53岁了，健康状况也不是很好，还有自己的家庭要照料。为了尽量不拖累女儿，李老太的生活是晚上尽量少喝水，少吃饭，少去卫生间，也尽可能少洗澡，万一跌倒摔伤就太麻烦了。 不论是渴望儿孙亲情的罗婆婆，还是需要家人照料的李老太，空巢老人的背后是中国未富先老、未备先老龄化困境。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孝道观念逐渐解体，年轻子女责任缺失。近年来，因缺失关爱或得不到子女的赡养，空巢老人屡次成为欺诈案件的受害者，也有老人干脆把子女告上法庭。另外，空巢老人去世多日后才被发现的人间悲剧也常见不鲜。 我国政府早在2012年提出了新24孝，希望唤醒青年人，尤其是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独身一代的孝心。新24孝要求子女教父母学会上网，经常给父母做饭，常供父母零花钱，给父母买保险等。 2013年，政府还将子女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正式入法，以及从法律层面敦促子女履行对老人的精神赡养义务。在传统孝道观念逐渐解体，人口流动加剧，尤其对于421家庭，也就是一个孩子需要供养父母、两对祖父母的家庭来说，这些试图说服子女在物质和精神上承担起赡养老人责任的做法显然很不实际。 过去我国由于传统家庭结构趋于稳定，这个问题还不明显，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社会渐行渐远，趋向解体，三代同堂、四世同堂的景象已经很难看到。 薛逸维的著作《空巢》作为充满现实关怀的文学作品，第一次发出了救救老人的呐喊。电信诈骗是波及无数中国家庭的人祸，人口老龄化是目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具体的诈骗案件，将这两个热点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小说用第一人称的叙述，不仅精准地呈现出受害者在案发24小时之中细腻的心理变化，还诗意和哲理地再现了一位中国知识女性整个的心路历程和人生奥秘，更将人口老龄化这一社会现象给人直观的心理冲击。其实老龄化现象不只出现在我国，在日本有大量与老年人有关的养老设施，包括可以利用护理保险的特别养护老人院和护理老人保健设施，以及民间运营的收费老人院和带服务的老年人住宅等，服务内容、居住目的、入住条件等各不相同。 而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体系首要功能就是养老保障，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医疗保障和住房、子女教育等功能。一般家庭养老主要靠老人自己的公积金，也有少数是老人住房的反向抵押，即将住房抵押给政府，换取每月支取的款项。 面对我国严峻的空巢老人现象，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中国心理网专家指出，解决空巢老人心理问题，社区和子女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做。第一，社区设置智能化健康服务中心，社区可以成立一些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既包括解决空巢老人生理问题，也包括解决空巢老人心理问题。 社区可以建设智能化的心理咨询室，利用软件智能化筛查出有心理问题的老人，从而有针对性的提供访谈咨询，来缓解老人心理的空虚，排解精神上的寂寞。利用硬件如阳光宣泄室、活动室等等，为老人提供一个宣泄情绪、舒缓心理压力的地方。 第二就是邻里互助，解决生活困难。通常老人生活孤单，有些事情需要自己解决，但有些老人行动上有所不便，有些事情无法自己完成，这时可以呼吁由一些邻近的住户帮助空巢老人解决生活上的不便之处。第三就是子女要多加关爱，尽量不让老人空巢。孝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子女们应该多花点时间关心自家老人的生理和心理情况，尽量不要让老人被空巢。 老来难，老来难，少年莫把老人嫌，杜牧的一首《老来难》诉尽年老之苦。每个人都会有年老不济的时候，对老人还是要多多付出一些关爱。你们有多久没给家里的老人打个电话或回去陪陪他们了呢？ 未曾颠沛便不念岁月静好， 未曾痛苦便不识欢喜难得， 人存一世总逃不了岁月的种种磨砺， 所幸人生有依，任风霜雨雪，有相互扶持，方路悠无阻。 缘聚时总是短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感谢导播顾潇林，采编李丹妮，宣传田小希。 我是主播周平。 我是主播黄琪琪。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黑暗中点燃一盏油灯，不仅能照耀个人，亦能照亮整个世界。 为他人燃起一盏灯，奉献一点点，也许就能助他照亮整个人生。 世界之大，万物生灵，而我们存活于此，只因有爱不可辜负。 听众朋友们，丈夫贵兼济，妻独善一生，携手你我奉献，让世间更加美好。 我们心系身边每个需要帮助之处，为了传递爱与温暖，我们相聚于此。欢迎来到北语广播公益类首秀《大爱有声》，我是主播周平， 我是主播黄琪琪。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多高，如果离开你给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依靠。我是被你囚禁， 被囚禁的鸟习惯了四方的牢笼，习惯了于方寸之间挥翼展翅，忘记了大地甚广，蓝天甚高。 别人眼中燃烧，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 它叫兰兰，是一只紫蓝金刚鹦鹉，长着弯曲结实的喙，一双尖锐的黑爪，体长大约半米，通体紫蓝。不是被关在动物园的笼子里，我没有机会那么近那么仔细地观察它。跟它一样的 还有许多不同品种的伙伴都分散在不远处的笼子里。初入鹦鹉园，我高兴得像个傻子，到处转悠，在每一个笼子前絮絮叨叨，期待他们开口模仿我说话，但都是徒劳。他们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叽叽喳喳的，反而格外安静，各自捋顺自己的羽毛，在人造的假树和笼子铁栏之间跳来跳去，似乎不愿意理会前来观赏的游人。我心里想，那么近看着那么多漂亮鹦鹉真好。但我不知道的是，那只叫兰兰的鹦鹉为了抗议铁笼子的禁锢，已经几天没有进食。它受了伤，被动物保护协会的工作人员救下养好后送到这里，就开始绝食。救助过它的工作人员在铁笼子外一句又一句的：兰兰得吃东西呀，我知道你不高兴关在这儿，你看大家不都是一样吗，再有俩月就好了，你得吃东西呀。它飞到笼子边缘，用它粗实的黑喙在玻璃上左右摩挲。尽管它的抗议没有任何用处，但看着它孩子似的隔着玻璃享受恩人的安抚，那么渺小那么不值一提的倔强，却让我突然意识到，我眼前的这些五颜六色事实上是以一种他们无法接受的方式待在了一个他们不该待的地方。 我走过慵懒的斑马，没有看到他们像动物世界里一样在辽阔的草原成群驰骋潇洒狂奔。我走过颓丧的狼群，他们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野性十足仰天长啸。我走过孤独的北极熊，它没有记忆里那么纯净蓬松的皮毛，反而凌乱不堪。鹿馆里只有一只长颈鹿在狭窄闷热的大房子发臭，熊园里稀稀拉拉的几只黑熊在不大的场地里呆滞地耷拉着脑袋或机械地挪动。原来他们都一样享受着专人照看定时投食，却也不见得生活有多幸福。熊园的墙上一排排贴着各式的标语，我也像你一样渴望自由，没有禁锢的痛苦，我将更加美丽。于是看着他们，我一边满足一边心疼。我又想起了我在青岛海洋馆看到的那几只企鹅，它们一动不动地看着同一个地方，隔着好久没被清洗过的玻璃，我无法看到它们的眼神有多么无助。我和朋友只好哀叹两声，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看着他们，他们就看着贴着南极风景的那面墙。所以我开始思考，动物园与我们人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园内生活不只是为了禁锢他们，从一个小型动物园里就我们看到的小部分，脏乱的生活让他们变得呆滞木讷，骨瘦如柴。动物园的集中和管理使得动物的保护、繁衍和研究以及全民的教育都得以更高效地进行，这一点无可非议。并且近些年由于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一些濒危物种在野外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数量过少，力量弱小，无法对抗天敌或其他自然伤害而沉尸荒野，那么动物园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庇护。虽然我不是他们，我不知道为了享受最后的驰骋和自由而曝尸野外、群压分食和禁锢残喘、安度余年，哪一个会是他们更喜欢的选择。也许他们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渴望自由，渴望驰骋和翱翔，但也有可能他们疲于奔命，对捕食狩猎感到厌倦，更享受笼中安逸的投地生活，谁知道呢。只是没有了动物园，我们就无法在平静稳定的环境中看大象如何散步，猩猩是如何抓耳挠腮，河马如何在水坑里翻滚，我们的孩子也只能隔着屏幕想象这些生灵的模样。 其实很多的调查显示，动物园的概念一直在不断进化，大多都早已脱离了满足商业利益这种纯粹低级的需求。甚至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园有整个马来半岛那么大，动物园的园内生活就是野外生活，游客则坐着车沿着特定路线游览观看。这样一来，在保证动物们的自由和健康的同时，也能达到保育研究教育的目的，听上去能够两全了。但事实是， 占地那么大，那么接近的自然生态的养护和管理，需要一笔多大的经费和多少工作人员？若说把所有小型动物园取缔了，去打造一个真正的野生动物园，国内有几个城市有符合这样的地理条件，负担得起如此高额的费用？所以，动物园留与不留，若是留，又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依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就目前而言，每个人也无非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追求做到最好，将动物园真正打造成具有教育与研究意义的圣地，将牢笼内的保护实施得更完善彻底，将牢笼外面的世界赋予它该有的美好。同样是生命，同样生存在地球上，在学会和谐相处的同时，我们应该懂得如何不互相冒犯，共同进步，保护大自然，保护身边环境，为世界上所有生灵的繁衍持续的保驾护航。爱护环境，保护动物，就是尊重生命，也是尊重我们自己。说到动物与环境保护，有一部影片倒值得大家一看，《里约大冒险二》，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布鲁与朱儿一家本来是世界上硕果仅存的几只蓝色金刚鹦鹉，而动物保护人员在亚马逊丛林又发现了他们的同类，于是布鲁一家人便飞赴亚马逊去寻找自己的同类。这便是《里约大冒险二》故事的开端。有了这样一个开端，影片便又重新开启了一段冒险之旅。 《里约大冒险二》是一部地域特色极浓的影片，它的地域辨识度非常高，在这一点上它延续并强化了第一部的风格，整部影片充斥着浓郁的南美风情，并且这种南美地域风情十分巧妙地被融入到整个冒险故事中去，既增添了笑料包袱，又强化了影片的风格特色。《里约大冒险2》更像是一部老少咸宜的合家欢电影，影片剧情简单却温暖，融入了更多关于家庭、责任、友谊、环保等元素。布鲁与朱尔回到亚马逊丛林，找到了失散的亲人，却又要面对新的问题与挑战。布鲁既要适应新的环境，与岳父搞好关系，又要担负起环保卫士的作用，与丛林违法伐木群体做斗争。电影的结局依旧让人暖心，丛林动物齐心协力反抗伐木群体，夺回自己的家园。你可以把《里约大冒险二》看作是一部家庭喜剧，或者你也可以看作一部具有异国情调的丛林冒险，它更可以看作是一部环保宣传片。动物都能如此保护自己的家园，我们又何尝不可呢？ 最后，唯愿所有人心怀悲悯，当你的眼神望向他们时，不带挑衅和戏谑，学会欣赏与学习，谨记他们不过是和我们一样平等的生灵。 未曾颠沛，便不念岁月静好； 未曾痛苦，便不识欢喜难得。 人存一世，总逃不了岁月的种种磨砺。 所幸人生有依，任风霜雨雪，又相互扶持，风路又无阻。 缘聚时总是短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感谢导播顾潇林，采编李丹妮，宣传田小希。 我是主播周平。 我是主播黄琪琪，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

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好酷啊！给他们上课的老师太有才了吧，好想近距离接触一下。昨天那个打球超级好的男生是哪个院的？ 中文十级的外国小哥， 操作起飞的技术大佬，想必校外风云人物。哎呦，别想了，你怎么可能接触到人家？人家可是大明星，除非你知道， 问题的答案尽在 Shining Star。 Hello， 大家好，大家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 Shining Star， 我是主播徐有生。 大家好，我是主播唐一帅。哎呀，我怎么觉得这才第二期感觉过了好久啊， 就是感觉现在两周放一次节目的话，Shining Star 的质量肯定会越来越高。 对，我其实特别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多做几期，就是让大家多了解一下我们学校的各位大牛什么的呀， 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老师同学啊， 对， 甚至是一些别的嘉宾。 说到嘉宾啊，咱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大家肯定都特别的感兴趣啊， 是 各位听众， 是大二的， 对对对，一定上过他的课，一定会被他就是那种极高的文学素养所折服啊， 也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感觉不明觉厉。 是的是的是，尤其是咱们上课的时候啊，经常听到老师有时候时不时冒出来那几句什么流利的拉丁语啊希腊语啊配合变形记埃尼阿斯记实用更加哟。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知道是谁了。 没错啊，我们今天呢就请来了我们的经典阅读课的老师翟康老师，欢迎您，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好的，各位同学们好，我就是每周带着大家读诗歌的翟康。 其实说到翟康老师，我是考虑了好久到底要不要去邀请他，因为那时候特别怕被拒绝。 我一般不会拒绝别人的，如果有学生找我什么时候一般都会答应。 哦，这是老师的可爱之处。 对 对对对对。然后其实老师同意了以后呢，我在票圈啊或者是在班级里啊都发过很多想问大家的问想大家想问老师说的问题。对，然后老师你做好准备了吗？ 好的。 其实啊，就是今天啊主要是满足大家的一个好奇心，就大家对您非常好奇，平常上过您课的学生都感觉啊您是那种文学功底非常的深厚。 没有 就是感觉您精通非常多门外语，所以您到底会多少种语言呢？ 其实主要会的还是学英语吧。 英语 从初中开始学英语学的比较久了。真正说精通的话，我觉得可能英语到现在还没有到达精通的这个层次。没有，然后就是学完英语之后，就是在大二的时候学英语的时候，又选了一门第二外语，就日语。然后就依靠着日语作为第二外语考了研。本科毕业之后呢，有一天下午在图书馆就是翻书，翻到有一本书叫《基础拉丁语》，然后我就翻了翻，看了一下午之后，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然后就入了这个坑了。然后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学了一些拉丁语之后，然后又学了一些希腊语。 希腊语 是 阿拉伯语。 阿拉伯语目前还没有精力去学吧。 哦，那您上课的时候也念过一些 啊？那个是希伯来文，因为在研究生的时候是学了一些，但是后来没坚持下来，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 哎，老师，那您的本科到底是什么专业？ 本科是汉语言文学。 哇，真的是汉语言文学。 真的是汉语言文学。 跟你是同一个是吗？ 对，咱们是 基本上一样的专业。 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我那时候有同学跟我说翟康老师的本科是汉语言文学的，我真的是眼睛都真的比唐一帅还大。 什么呀，就是那老师您今后有没有继续打算就是学更多的语言之类的？ 是有这个打算，但是因为工作之后吧，突然发现就是自己的时间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嗯， 就是在刚毕业的时候还是买了一些德语书，准备想学德语的，但是一个礼拜之后发现时间太少了，所以 暂时先放一放吧。暂时的话主要还是英语、拉丁语和希腊语。 您觉得就是在学习这些语言中就是有什么与中文不一样的魅力吗？ 有。 对，能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特别是在拉丁语当中，就是它能够用极简短的词表达 很复杂 的 意义。比如说咱们就是在这个礼拜读艾尼阿斯记啊，里面有一行就是艾尼阿斯说，我去往意大利其实不是我叫 against my will。 在拉丁文当中只有四个词，但是英文一翻译的话可能要好几个词。 然后中文也要更多， 中文也需要更多。 那就是您从本科到研究生再到博士生，是三个不同的学校吗？ 对，我本科是北澳外的，对，也是一个外语类院校嘛。就是说虽然是中文系，但是对外语的要求还比较高，所以英语学的还凑合吧。研究生是在北外读的，就是从中文系转到了英语原文学。博士是在北师大，研究的是英语诗歌。 哦，然后其实《变形记》和那个《安妮亚斯》都算是史诗， 对，都算是史诗，都是那种就是西方古典文学的那种早期的诗歌啊。因为我在博士期间做的论文是跟这个古罗马文学相关性比较大， 上网搜索到了， 所以我就 做那个新东方的 对，是当时迫于生活的压力，在外面就是 兼职 培训机构， 然后没想到小有名气。 还好吧，我一般都怎么说呢，都是尽量把自己弄得不要太张扬，不要就是 但是做好一件事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是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就是促使您就是想在这门课上教我们这两篇诗歌，就是变形记和安妮亚斯。 为什么要教我们？ 就我自己的学习经验来说，因为我的本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们也会上一些外国文学史的课。当时在课上呢就会看到一些比如说荷马史诗讲到些什么什么，然后安妮亚斯讲到些什么。一般来说把这种介绍性的内容看完之后，可能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之后就忘了这个书到底讲的是什么。所以我就是希望能够通过阅读这两本书吧，帮大家从头开始捋一下这种欧洲古典文学。如果大家以后对这种西方文学还感兴趣的话，就是继续慢慢读。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在本科期间尽量去读文本，读文学作品，就是 多读一些。 对，多读一些。 想起来上次看电影的时候，那个《水形物语》的 Shape of One， 然后它里面就有提到很多古希腊的典故， 对对， 包括那个抬头想吃水果，然后伸下头低头想喝水的那个。我就记得你跟我讲过，对对对。然后其实如果去接触这些东西的话，对以后的个人生活或者是体验的话，会变得更加 对更加有趣，更加有生命。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这古典文学就是古罗马文学也好，古希腊文学也好，它都是西方文学的叫西方文学的基石。我觉得，在文学这方面走得更远的话，首先要把底子打好，把基石打牢。 然后就是对您的学习历程里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有一个绯闻说 Rome has it， 然后您在北外读研究生的时候遇到了某一位girl， 对，然后一见倾心，对，然后就是吗？ 对。我是2009年入学北外的，当时是这样，就是在我们第一天的全班自我介绍上，然后呢就对 fa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 哇， 之后就采取各种各样的攻势，终于在2011年我们就确立关系，恋爱一共持续了，就是我们谈恋爱一共有持续了将近7年，所以从2011年到2017年，终于进入了婚姻的殿堂。 哇，去年结婚的吗？ 对，去年 都没有告诉我们。 那个时候还没有教你们，那个时候我是还没毕业。 我觉得不然我们应该会有糖果。 对。 那么，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从 奥德赛对吧，然后这种引经据典的文章，然后到您讲过那个谢广坤的乡村爱情，就是这么多的那个 范围、 就是、 很广， 对，天差地别的东西吧， 对对， 可能 怎么就是做到 怎么把握他们的那些不同呢，然后就是怎么样去学到更多，然后特别是对我们现在大二来说，可能也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对对， 我个人的经历吧，我是看的东西学的东西都比较杂，我记得我当时在博士入学的时候，我导师给我提的建议就是我看的东西太杂了，我应该要能够集中在某一个领域，集中在某一个作家他的身上，然后进行研究，所以我就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这样看的比较多。文学这一块呢是反正就是从古典文学到现在都是一步一步在看，然后像乡村爱情这种电视剧我觉得挺搞笑的，特别是适合边吃饭边看、特别好玩。 那不会噎着吗？ 还好。我其实觉得乡村爱情它里面有的时候会讲的一些事情跟比如说我们读的安妮亚斯基有一些地方是相通的，比如说我们在读第四卷安妮亚斯基的时候说安妮亚斯他不得不离开迦太基，对不对？他是为了追求一个更高的事业而要放弃爱情。然后我记得我在寒假的时候看乡村爱情里面有一个人物叫李大国，然后李大国对湘绣就说他要出去闯事业了，他说他对生活对爱情有一个新的见解是什么呢，他说事业是草，女人是羊，只有把草养好了之后羊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也是有相通的地方。 所以就是您平常肯定看了很多书对吧，就是除了这些 乡村爱情， 对，也看乡村爱情，就是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爱好吗？我们特别想知道一下。 别的爱好如果不看书的话就是在网上挑书，看看有没有什么自己在想买的书，如果去室外的话就是去跑跑步，跟我妻子一起去打羽毛球。 哇天哪，真的好健康的生活。 我也觉得 比我们健康多 了。对，除了看书就挑书，除了挑书就 跑步 运动。 跑步就是陪妻子。 平常有烹饪吗？ 烹饪在读博士期间会有，但是最近因为工作比较忙，一般来说都是我妻子做的比较多。 然后我上次在教室就是上您的课嘛，然后看着您背着一个包进来，哎，我觉得这谁啊，怎么这么可爱，然后一看啊，翟康老师。 对，我也经常看到老师背着书包在校园里走， 特别可爱，特别可爱。会不会有时候不会被人当成 学生？ 以前读博士期间会经常会被当成是 本科生， 对，但是工作之后吧，因为脸也有皱纹啊，然后年纪也大了，现在可能被当作学生还比较少， 可能就是背影杀手。 有可能。 是不是吃可爱多长大的？ 没有，那个吃的比较少，一般甜食吃的不多。 这不是吃的。 这不是吃的。 可爱多。 可爱多不是冰淇淋吗？ 甜筒啊。 是吗？ 你不知道吗？可爱多。 我不知道哎。 自己都说了这梗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Sorry。原来你们还给我普及什么是可爱多，真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们是不是跑偏了呀？ 有点。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回到正题。 对对对，因为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星期一的傍晚，对吧？然后推送的话会在两天后出来。 对。 那么再过个几天就是校运会，校运会再过一天就是，我记得您上课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单词啊，这个单词什么意思？没有人回答你。专四要考了。 对，就是说这个专四能考吗？ 然后您作为一个英语教师的话，就是对我们的专四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或者是希望我们怎么样做才能考得更好？ 未来学习英语 啊， 对， 专四这个吧，我也参加过这个考试，我在大二的时候也参加过这个考试， 90几分， 没有九十几，考了80来分， 有 然后个人的感觉吧，就是专四对英语基础要求比较高，就是对语法呀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把英语底子打好很重要。然后具体就是如果想专门为考试要准备的话，还是多做题吧，特别是做真题。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大家通过专四之后，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细究于就是天天看语法天天来做这些英语题了。我的建议是从此之后可以读一些文学作品，或者说以英语 作为工具去了解 别的学科 国家的文化也好啊，或者说拿英语去学其他的东西，就不能够在英语语法上 局限于在这方面。 对， 好的，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抱着一个小私心， 对，我觉得就是 这个问题，就是 就希望您回答一下，您可以回答吗？ 可以。 好，您答应了啊！ 您答应了，不准反悔了。 Okay. 对， 那期末能不能透露一下咱们的考试内容啊？考什么？ 对， 考试的内容的话就是。上课咱们进行了篇章分析，具体现在还没选好是哪些会考哪几个篇章，或者说哪一个长的这个篇章。考试形式的话，跟咱们课上做的 quiz 应该是 差不多，就是给一篇篇章，然后 对 去分析他为什么这么做，或者是人物的性格，或者是一些别的因素。 对，一般来说是这样。 确定吗？ 我既然这么说了， 好，然后 大家都知道 不能反悔哦。我记得有一次就是高秀平老师发了个朋友圈，然后我给他评论了一句，就是英语的复数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比如说单三变化还有复数变化都是一些语法规则的束缚，然后我说那您这么说了的话，那我们考试的时候如果没有加 S 啊或者少于 ES 啊您别给我扣分啊，他说他肯定不会扣。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特别刺激又特别惊险的环节了。 对，可以看到可爱的康康老师的正脸。 对， 快问快答， 您准备好了吗？ 好的， 好，那我们开始吧。 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 手机、钱包和钥匙。 起床的第一件事， 去刷牙。 想感谢什么样的发明？ 互联网。 最近一次网购的东西是 书。 如果你在学校能教一门属于您领域的课，你想教什么？ 考古。 最喜欢的歌手？ 刘德华。 最喜欢的电视节目？ 西游记。 逆转时空回到16岁会做什么不一样的事情？ 多读一些书。 最喜欢哪个菜系？ 徽菜。 半夜遇到劫匪，他说你不唱歌不让你走，你会唱什么？ 刘德华的冰雨。 从小到现在一直保存的东西是什么？ 一颗不老的心。 除了您的家乡，最喜欢中国哪个城市？ 杭州。 在您的领域之外，有没有一些特别炫酷的才艺？ 包书皮。 您觉得哪个网络用语产生的特别有意思？ 成龙的那个装。 生来好动还是一动不动？ 一动不动。 喜欢甜豆腐脑还是咸豆腐脑？ 咸豆腐脑。 愿意养猫还是养狗？ 狗。 以后想生几个孩子？ 一个。 喜欢女孩一些，喜欢男孩一些？ 目前是喜欢女孩。 最喜欢哪句诗 ？They also serve who stand and wait。 好的，伴随着60秒播音机快问快答环节的结束呢，就进入了我们节目的尾声。和往常一样，老师会给我们准备一个 小礼物。 对，大家猜一下是什么？ 我觉得吧，大家肯定猜不到。 但是老师已经说了，他是一个特别爱输的人。 对， 算是吧。 对，所以。 但是大家肯定没有想到是那本书，到底是哪本书呢？ 这就是咱们上课用的《埃尼阿斯纪》，翻译者呢是 Fagos。这个本书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咱们那个书边会有一些毛毛糙糙，这个不是它的书的质量的问题，因为这是一种类型叫毛边书。希望大家能喜欢。 张女士， 对，想不想要这本《埃尼阿斯纪》？反正我是很想要，你想要吗？ 我也挺想要的。 好的。 那怎么获得咱们这本书呢？ 是啊，就是只要你在我们这本期推送下留言，不管你有什么方式，只要是在规定时间内点赞第一名的，就可以联系我们得到这本书了。 当 然， 没错。 如果你想老师给你签名的话，就拿着这本书到课上去找他吧。 对，看不知道是哪位幸运儿可以拿到这本非常宝贵的书哈。 对，我要去集赞了。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 Shining Star 以及更多的节目，在北语广播台搜索微信公众号北语广播台，下载网易云音乐，或者是在喜马拉雅 FM 搜索北语广播台频道，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小伙伴的声音。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对，让我们感谢一下我们的导播美丽的大冰学姐，还有来帮忙的李莹学姐。 我是主播唐一帅。 我是主播徐有生。 再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翟康老师。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 不散。 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美食之所以为美食，皆因色香味俱全。 世界好大，人生好长，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北语美食侦探事务所，我是主播吴远叶。 我是主播金宇泽。 从上期节目中呢，我们探秘了学院路的两所高校美食，他们分别是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科技大学。同时我们还在微信留言区看到了很多小吃货为我们推荐北大、林大、农大等咱们北语附近高校的美食。 所以啊，我们这期北语美食侦探事务所将继续带领大家探秘北语附近高校的美食，下面就和我们一起在各大高校的美食里徜徉吧。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是北大食堂与农大食堂。 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它诞生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北大在中国可是实力杠杠的大学，因此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北大的学术实力了。今天啊，我们将带领大家从美食的方面来了解北大，通过美食侦探们的试吃，再结合网友们的点评，我们将总结性的来给大家介绍北大的各个食堂。现在就跟着美食侦探们一起探秘北大食堂吧。 北大的食堂呢，共有11个，它们分别是学1、2、3、4、5食堂、农园食堂、艺园食堂、韶园食堂、康复司食堂。 进入北大，从学武的大门往南走，就可以看到艺园食堂和家园食堂了。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南走，再左转向东，就可以看到大名鼎鼎的学医食堂。在江南的此间的少年里面，学医食堂的鸡腿成功取代了钱，成为学生们日常打赌请客的通用单位。出学医食堂，我们再向左转，就可以看到袁松林餐厅，也就是学生们俗称的包子部。从包子部继续往南是学三食堂，沿着学三食堂继续往前走啊，就进入了燕南路，右转一直往东，你就能看到最大的食堂农园。农园是燕园校区里边最新的一所食堂，颜值极高，空间大，位置又十分便利。这里是大部分本科生们每天上课吃饭的固定活动场所，所以菜的种类也是相当的多哟。 给大家介绍了北大食堂的分布，不知道小吃货们有没有用小本本记录下来哈，因为北大真的是太大太大了。 传说呀，到北大吃香锅，到清华喝酸奶，所以本期美食侦探们就去近距离探秘了一下北大的香锅。 北大的香锅位于韶园食堂，韶园食堂分为一二两层，香锅就位于第二层的川菜窗口。听说呀，每天排香锅的队伍都很长很长呢。 你可以通过自选的方式来点香锅的菜品，告诉阿姨你想要的菜品。菜品种类里包括了蔬菜类、菌类、肉类、豆制品、丸子系列、粉丝系列等多种多样的菜品。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小吃货啦，一定要提前告诉阿姨你们是几个人吃哦，要不然你会接到满满的一锅，会吃不完的。 香锅的内容丰富，有荤有素，有淡有辣，有自然形成的，也有人工加工的，看上去像是天南地北的食材融入一锅，就如同时尚界将五颜六色混搭在一起，享受的是丰富与多彩。麻辣香锅具有辣而不燥，鲜而不腥，入口串香，回味悠长的独特口味。 这里给大家重磅推荐的是香锅中的肥牛和泡面， 据同学们说呀，这是香锅里面最不能缺少的菜品。当大块大块的肥油融入香锅里，你的舌尖自然会感受到那因高温翻炒之后的牛肉少了油腻，嘴里边在感受着麻辣的同时还伴着鲜香。 如果要去北大的小吃货们一定要注意了，北大的食堂一般只允许刷校园卡，所以最好是在北大同学的带领下一起去吃是最好的了。 我们高校食堂的第三站便到了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简称中农大，是一所以生命科学、农学和农业工程为特色和优势的全国重点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又名中国食堂大学，校园里能种菜、酿酒、烤面包，还有个专门研究食物的吃货学院，更是号称京城第一高校食堂。农大的食堂分别有公主楼餐厅、王子楼餐厅、怡园、和园餐厅。 今天主推的是农大食堂公主楼二层。为什么要叫公主楼呢？其实就是本科女生宿舍楼啦。显而易见，对面跟它遥相对应的王子楼就是男生们的宿舍楼了。食堂就建在宿舍楼下，所以我们一般就把它称作公主楼。那里是全北京市高校食堂排名第一的地方哦，绝对可以说是种类丰富，味道极棒。 公益食堂以小炒为主，目前有将近25个窗口打菜区，8元一份的松鼠鱼是公益的大明星。当年有同学担心松鼠鱼下架，给校长邮箱发了邮件求鱼，没想到啊，从那时候起就这么一直做下来了。不过由于做法实在太费功夫，所以不一定每天都做，做的话每天也只做2条，所以能不能吃到真的是看运气了。 松鼠鱼是江苏省传统名菜之一，属苏菜。松鼠鱼因形似松鼠而得名，清代吊鼎集中有关于松鼠鱼的记载。取鲫鱼肚皮去骨，脱蛋黄炸黄做松鼠状，油酱油烧，听起来瞬间觉得自己吃的不是鱼而是文化呀。 是的，而且呀，这道菜有色有香有形有味，俏皮的松鼠吃起来焦脆香嫩，酸甜可口，外形和味道的配合默契让它在农大的餐桌上得到了极大的点击率，让人不禁发问：鱼乎松鼠乎？ 除了这道松鼠鱼啊，公主楼。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